音乐是一种符号，一种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一门艺术。 而爵士乐更加带出音乐是自由的， 让音符带领我们一起走入爵士乐的世界。掌进课程爵士学 Jazz Talk。有嚟到掌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嘅時間啦，我係好歡迎同大家咧又一齊一個星期啦，咁啊準備去學習咧爵士樂嘅故事啦，同埋聽聽音樂咁樣嘅。咁啊當然啦，唔係我同大家講啦，咁啊當然有我哋嘅主講導師啊，香港爵士樂手關家傑 Alan，Alan 你好， 你好。 嗱咁啊，上一堂咧我哋就講起即係 Miles Davis 呢個人啦，戴維斯。咁啊上堂就講到啦，佢就組合咗一個咧傳奇殿堂級星級嘅五重奏啦，咁每個都好有份量嘅樂手就組成嘅。好啦，跟住咧聽講咧，佢就係玩完呢個之後咧，出完嗰幾隻碟之後咧，哦唔玩咯，又玩過第二樣咯。咁啊，佢之後嘅歷程又係點樣咧 ，Alan？ 嗱咁佢之後咧就揾翻佢個老友啦 ，Gil Evans 啦，一個好出名嘅編曲家啦。咁、然後咧就大家就諗一啲新嘢出嚟玩啦。咁然後咧佢哋咧就整咗幾隻碟。咁呢幾隻碟咧其實咧佢都好多編曲嘅元素喺裏面嘅，以 Miles Davis 為主軸。咁所以其實咧你可以睇成為就係咩咧？呢幾隻碟都係主要兩個 artist 為主嘅，一個就係 Gil Evans 咧，就係負責就係做曬所有嘅編曲，然後咧就攞 Miles Davis 嚟去演繹， 係即係拎佢就嚟做呢幾隻碟嘅主角啦。 冇錯啦，呢幾隻碟咧都有個共通點嘅，就係咩咧？都有個主題嘅，嗱其中一隻係好出名嘅叫 Sketches of Spain 啦，咁顧名思義就係同西班牙有關啦。 OK， 係啦，咁佢就係攞咗啲西班牙嘅民謠咧，就去重新編製過。咁而有樣嘢特別嘅喎 ，Gil Evans 咧就會用自己嘅編制，即係佢唔係話好傳統咁樣話，我要幾多個即係 big band 咁樣，我要有四支 trumpet 啊，五支 saxophone， 佢唔係咁樣嘅，亦都唔係 big band 嘅，咁佢就會有唔同嘅樂器就加落去，然後就編一啲新嘅歌出嚟。 就睇佢自己想點啦。 係啦， 咁、但係我有個問題就係、西班牙音樂同 jazz 係咪即係本身都夾得埋㗎？ 嗱，咁呢一樣嘢就係爵士樂有趣嘅地方，亦都係 Miles Davis 有趣嘅地方，就係咩咧？冇人做過嘛， 係。 咁而點樣令到一樣冇人做過嘅嘢 work 咧？嚇，能夠係聽得到，即係唔係我哋加埋就得㗎啦嘛？要去嗰樣嘢係聽得出嚟，係有爵士嘅元素， 係， 亦都唔會話冇咗西班牙嘅嗰、個 特色 民謠嘅特色，係啦。咁所以要夾得埋咧。我就覺得呢幾隻碟就真係非常之好嘅 ，Gil Evans 做咗一個好好嘅一個示範，就係、一個 arranger， 啊、一個編曲家應該要做到嘅乜嘢，就佢可以做得非常之好，而且 Miles Davis 嘅演繹，我覺得呢幾隻碟都係特別係 Porgy and Bess， 我係非常之中意嘅，係啦，咁佢呢一隻碟咧 ，Porgy and Bess 係乜嘢咧？就係、George Gershwin 嘅一個好出名嘅 opera， 啊歌劇。 歌劇 玩埋歌劇添， 係啦，有一啲歌咧，佢就喺嗰度抽出嚟，咁然後就重新編過，咁佢哋攞四日嘅 session 錄咗四日，咁就錄曬所有嘅歌，咁而呢一隻碟我係最中意嘅，可以話係。 但歌劇本身有人唱噶嘛？ 係啊，嗱，咁所以我點解中意呢隻碟就係呢個原因啦。佢本身係有人唱嘅，但 Miles Davis 咧，佢嘅演繹咧。就好似真係有人唱一樣 ，OK， 係啦，佢嗰個聲啊， 有聲勝無聲嚟嘅， 係冇錯啊，真係好犀利，即係佢嗰個小號嘅聲啊，然後佢嗰個演繹嘅方法咧，就同有個人唱咧係冇分別嘅，好有共鳴啊，佢嘅演繹。 哇，既然講到咁啦，不如就喺呢個碟入面揀一首歌送俾大家聽一下。 好啊，咁不如就揀 I Love You Porgy 啦 ，I Love You， 你有冇讀錯啊 ，Alan？ 唉，梗係冇啦。 係，咁點解有個 S 呢？有個 S 係有原因嘅，其實呢因為我終於完著啫。 係。 咁因為呢其實呢一個歌劇呢裡面呢係有講緊啲黑人嘅故事嘅。 係。 咁而當年嘅黑人呢 係一啲黑奴嚟嘅。 嗯， 咁佢哋咧就冇受過一啲正統嘅英文嘅教學啦。咁、所以佢哋咧講嗰啲英文咧就錯 grammar 嘅。哦，即係文法有啲差。 係啦，咁所以咧佢咧就會讀成 I loves you, Porgy。 嗯哼 ，OK， 咁呢首歌嘅特別在於 本身呢首歌就做得好好啦。 係， 因為我都好中意 Gershwin 嘅。咁而 Miles Davis 咧喺呢隻歌真係吹得非常非常之感動啊。 嗯， 係嘅，所有嘢我覺得幾乎係完美。 聽下啦，大家睇下可唔可以聽得出嗰種嘅感動，先聽一聽呢首歌先。好啦，聽完呢首歌啦，咁啊，我又想問一問啦，按照 Miles Davis 嘅習慣咧，玩完一樣嘢之後啊，做完啦，跟住就唔玩噶咯，跟住係咪都係咁樣咧？ 冇錯啊，咁佢又開始又跳去另外一個 project， 好歡樂啊佢嘅人生。 係啊，咁佢真係停唔到落嚟嘅。咁但係爵士樂手就應該咁嘅，我覺得係啊。咁佢就一個表表者咯，所以咁而佢下一個目標又係咩咧？咁佢之前就玩咗好多叫 solo album 啦，即係佢以佢自己一個為主軸嘅專輯啦。咁但係依家咧，佢又開始想玩翻一啲屬於叫做一個幾個人一個細嘅編制嘅樂隊。咁咧佢咧就開始就即係諗。我可以做啲乜嘢新嘅嘢，但係又係 small group 呢，咁開始呢佢就有個新嘅 project， 就係一隻新嘅專輯。咁呢就搵嚟幾個唔同嘅樂手啦，咁有啲舊有啲新嘅，咁呢然後就做咗一隻叫做幾乎係轟動全球嘅碟啊。 咁誇張講到 賣得好多隻，同埋係到今時今日呢都係受到佢影響好大嘅。 係。 係啦，咁而呢隻碟就叫 Kind of Blue 啦，但係呢我哋今日就唔會多講嘅。點解呢？因為我想留返一集呢就淨係講呢一隻碟。 OK， 嗱咁啊既然開咗個頭啦，雖然話下集講啫，咁但係都可以俾下大家過下耳癮先㗎嘛。咁啊有冇一首歌可以俾大家聽住先呢？ 好啊，嗱就俾大家聽一首歌啦，就叫 So What。不過呢首咧就特別多人玩嘅，點解咧？因為佢簡單， 係 佢只有兩個和弦嘅啫。 兩個和弦，成首歌得兩個和弦？ 係啦，成首歌得兩個和弦，因為佢嗰陣時就又諗一啲嘢出嚟，就係話我點解要玩啲好複雜嘅嘢咧？ 係 我兩個和弦，即係好簡單嘅嘢都可以玩到好複雜， 係 或者可玩到好有畫面，好靚。咁所以佢就係一啲叫好反傳統嘅心態啦，做呢一隻碟，但係又好成功。咁但係咧，我點解又要講呢隻歌咧？有另外一個原因就係咧，我想俾大家聽呢一個 version 之外咧，又會陣間咧會俾大家聽另外一個 version。 OK， 都係出自於佢嘅。 出自於佢嘅， okay. 但係嗰個故仔就好少好多啦。 OK， 咁啊，先聽咗呢一個嘅版本先。 聽住 Miles Davis 嘅故事咧，嚟到呢一度先。咁我哋咧先去 All Around Jazz 嘅環節啦。咁啊，聽下另一款嘅爵士樂先啦。翻嚟咧，繼續咧同大家去聽下 Miles Davis 嘅故事。 All Around Jazz。 嚟到 All Around Jazz 啊，今堂咧帶大家咧走出即係户外啊，去大家咧一個咧好鍾意去嘅地方就係沙灘啦、啊。咁去沙灘有咩做呢？咁除咗曬太陽 啊去玩一下之外咧，其中一樣嘢咧，可能啲情侶都好鍾意做嘅，就係、是、沙灘漫步啦。咁但係咧呢個時候，如果有一首適合嘅爵士樂襯托嘅話咧，成件事會昇華嘅。沙灘漫步啊 ，Alan 點睇啊？ 咁沙灘漫步都睇下個沙灘嘅整潔程度嘅， 係嘛？當然啦，揾翻啲即係水清沙幼嗰啲係最好啦。 係啦，咁你又講得啱啦，水清沙幼，咁梗係講緊里約熱內盧啊， 哇，陽光與海灘。 係啦，陽光與海灘啊，咁同埋沙灘漫步，我鍾意自己一個多啲啦。如果去到嗰度， 哦，唔緊要㗎， 係啊， 隨你啦。 因為係啦，咁我可以睇到靚女啊嘛， 係，咁我就可以睇到靚仔啦， 係嘛？ 唔係，大家可以睇到靚女靚仔啦， 冇錯， 我中意睇靚仔。咁仲有陽光與海灘啊，係包埋啦，成個 package 啦。 係啦，咁但係嗱，去到呢啲地方，咁梗係聽翻首巴塞莫啦。咁、 嗯、 我就揀咗 Tony Horton， 係， 咁佢咧就係一個國寶級嘅人馬嚟嘅。 國寶級人馬 係啦，咁因為佢係一個即係吉他手啦，亦都係一個歌手。咁咧佢咧就嗰啲歌咧就即係當然有好多巴西元素，即係譬如我哋Bossa Nova 啊，嗰啲Partido Alto 啊，呢啲全部佢都玩嘅。咁、 嗯、 但係咧最犀利嘅另外一樣嘢就係佢唱歌都好得嘅。 OK， 咁所以咧佢加埋唱歌咧，就令到有好多人咧就覺得好容易入耳啊，即係比較容易就係大眾化啲嘅。咁、 嗯、 我揀呢首歌咧就叫 Castle Antigo， 咁呢隻歌咧就係比較有少少pop 嘅元素喺裡面。 哦，有 pop 嘅元素。 係啊，有少少嘅，即係佢唔係淨係有巴西嘅音樂喺裡面。咁你但係咧，你又唔會話覺得咧，因為有 pop 嘅元素喺裏面咧，就冇咗嗰啲巴西嘅特色喺裏面嘅，佢仍然有好濃厚嗰啲巴西嘅味道喺裏面。 嗯，咁又好襯到個環境啦。咁啊，呢個時候先聽一聽呢首歌先。 Volto se você quiser voltar pra esquecer e tentar a sorte não for mais o medo de perder. Volto se o preço for viver um grande amor pra seguir tentando ser feliz quando o amor se for. O que o vento não levou, o tempo não apagou, nem a dor pode apagar quando quer renascer. O amor é natural, ele chega quando quer, ele fica quanto quer, ele vai se quiser. 掌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繼續掌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啊。咁啊，上半部分咧就同大家咧去聽多啲關於 Miles Davis 嘅故事啦。咁啊，知道咧佢就整咗一隻咧即係舉世聞名嘅碟啦，叫做 Kind of Blue。咁樣既然都去到頂點啦，係咪即係做完呢隻碟之後就即係唔做啦，退休啦？ 咁啊，梗係唔會啦。以佢嘅嗰個戰績嚟講啊，咁佢應該係不斷咁諗新嘢嘅。 係。 咁佢咧就又開始諗翻起咧之前做過嘅嘢啦，就係、是、玩五重奏啦。 係。 咁佢嗰陣時咧玩五重奏嘅時候咧，咁佢就又諗住喂玩翻五重奏，咪即係做翻一樣嘅嘢。咁梗係唔得啦，玩返五重奏，但係要玩啲新嘅嘢。 係 嗱，之前嘅五重奏呢就是、玩 standards， 係 同埋玩一啲叫做即係人都識嘅假傳會嘅歌。 嗯， 但係之後落嚟呢佢就開始玩一啲叫做自己作嘅歌， 自己寫歌， 自己開始寫一啲歌啦。嗱，不過呢寫歌之前呢我又要講一講呢有一個有趣嘅故事。嗱，啱啱我哋上一次就講咗So What 呢首歌啦。 係 咁，但係呢 之後落嚟咧，喺呢個五重奏成形之前咧，佢玩咗一個演出。咁、那個演出咧就係、是、一個非常之出名嘅故事嘅。 係。 咁就係咩故事咧？嗱，呢、這個五重奏咧裏面咧，其實咧只差一個人嘅啫。 係。 就係嗰個 saxophone 手。 嗯。 咁咧嗰陣時呢個五重奏咧係佢有一個 saxophone 手，但唔係佢最想要嗰、那個。 嗯。 咁但係佢都玩咗個 show。咁嗰個 show 咧，其實就係幫一個即係競選團隊拉票，因為佢哋嗰陣時選舉咧好興就揾啲樂手咁樣嚟拉票嘅。 係。 即係準備去台上應該話嘅時候咧，佢就擰轉面同班樂手講話：，誒、哎、各位，你哋今日嘅錢咧，我就已經捐咗啦，完全一個崩都冇。 係。 係啦，大家就玩完個 show 就翻屋企啦，冇問我攞錢啦。 係。OK。 咁大家咧都好嬲， 愕然啊！ 愕然。有陣火藥味， 係 嗱，仲要啊！我仲未講係邊幾個樂手啊，嗰幾個樂手都好年輕嘅， 係即係有火啦咁啊，更加 血氣方剛。你同我講啲咁嘅嘢，雖然你 Miles Davis 係咪啊？哇，嬲到爆炸！咁但係你又冇得同佢反面㗎嘛，嗯、因為咁佢始終一個大師啦嚇，同埋佢係即係叫做再核突啲講就叫老細嚟㗎嘛。 係 咁呢個激冇咗，算啦，但係佢都嬲，咁點咧？喺個音樂度就反映咗出嚟。 係。 點樣反映出嚟呢？咁大家就聽下呢一首 So What 究竟有幾嬲啦。 真係好聽到咧，就係、是、由音樂反映到佢哋嘅情緒啦，咁樣。咁啊，頭先就冇提到咧，即係呢班年青嘅樂手係咩人啦，咁樣。咁、不如啦，呢、這個時候咧就講翻多少少啦。佢點解會組呢一隊嘅組合，同埋點解會揾呢啲人嘅咧？ 嗱，其實咧，佢係想揾一班年青人，就唔想再揾一班叫做即係佢之前嗰個樂隊係個個都識嘅嘛。 係。 係啦，咁佢揾一班好年輕、好後生嘅樂手。咁有啲咩人咧？有 Herbie Hancock。彈鋼琴啦，咁啊有Wayne Shorter 吹 saxophone 係啦，所以之前我哋嗰隻So What 咧係冇 Wayne Shorter 嘅，係、啦，咁然後有個最老係佢噶啦，叫 Ron Carter 就彈 bass 嘅，咁然後咧最 young 咧就係佢啦 ，Tony Williams 嗰陣時啱啱入咗去 Miles Davis 嘅時候咧，佢係17歲嘅啫， 係 啦， 佢係咩崗位啊？ 佢係打鼓嘅， 打鼓嘅 係啦， 17歲鼓手。 係啦，咁所以其實呢一隊 band 咧係非常之 young 嘅，係係啊，最老就係 Ron Carter 嗰陣時30幾，係啦，但係跟住鋼琴啊、saxophone 全部都20頭20零咁樣。咁嗰陣時咧 ，Miles Davis 咧就想做一啲新歌， 係 咁，但係嗰啲新歌咧又有啲唔同嘅喎、哦。嗱啲唔同法咧，就係佢哋嗰啲新歌咧，就唔係話用一啲正統嘅方法嚟寫。 嗯， 咁佢哋點樣作曲咧？嗱，其實呢個就係當時畫面啦。咁嗰陣時咧 ，Wayne Shorter 咧就會有一本書仔，一本簿，咁裡面咧就有一啲叫做佢寫嘅 ideas， 嗯， 或者佢寫嘅歌啦，甚至一啲斷斷續續嘅句子嚟嘅啫。嗰陣時佢喺一個rehearsal 咁樣啦 ，Miles Davis 就。走埋去咁啊，揭起嗰本書仔睇下，咁啊吹幾吹咁，跟住佢就同佢講話你錄音嗰日帶埋嚟。 嗯。 咁帶埋嚟之後咧 ，Miles Davis 咧就開始就鉛幾鉛，又揀幾個叫做佢覺得有趣嘅 idea。 係。 揀完之後咧，佢就同對 band 講話啊，我哋就不如試下呢個 idea， 你幫我加啲和弦上去。 係。 即刻加。 係。 咁然後就大家，然後就喺度度。度完之後咧，就砌一首歌出嚟啦。 即係由一句可能都未完成，或者好斷斷續續嘅樂句做開始，再重新去集 五人嘅力量， 嗯， 啊，去建构翻嗰首歌出嚟。 系啊，又或者可能系一个Wayne Shorter 作好嘅歌，咁但系 Miles Davis 就帮佢改紧啲， 系就完善咗佢。 系啦，就令佢我觉得咁样好啲，咁改改改改。咁同埋咧，佢哋唔会再用以前嘅方法嚟写歌啦。 系， 即系话咧喺乐理上咧，嗰啲和弦其实解释唔到。 系， 纯粹系嗰个感觉。 簡單講就係佢哋做一啲新嘅嘢出嚟啦，係 啦，好新嘅一啲和弦嘅走法啦，咁然後咧就令到嗰個聲咧就係、是、你會發覺，同以前嘅 standards 好唔同。嗱，第一樣嘢佢 未聽過嘅， 完全未聽過嘅，或者我哋咁講啦，係比較難入耳嘅一開始。嗰陣時佢一轉咗呢隊樂隊之後咧，都有啲人唔中意， 嗯， 係啊，有啲佢就叫做係佢嘅老 fans 啦。就直頭係鬧佢咁話，喂，你有冇搞錯啊？你整啲咁嘅嘢出嚟， 太新啦，因為即係接受唔到。 其實佢真係係幾前衛，咁所以嗰陣時嘅人都未明白。但係至於我哋今時今日就覺得呢一啲係寶藏嚟，係因為佢嗰陣時咧呢一隊樂隊咧作嘅歌咧係令到我哋之後後世玩嗰樣嘢就叫，譬如我哋都會統稱佢叫做 modern jazz 啦。 嗯。 是有好大影響 的，嗯， 因為都是用一些咧叫做唔係正統樂理解釋嘅和弦嚟做嘅， 嗯 哼，咁而呢一種作曲嘅方法咧，亦都影響咗我自己好深遠， 係， 咁所以我就覺得嗱，之後落嚟嘅呢個 Second Great Quintet 咧，亦都係影響人好多啦，喺作曲嗰方面啦，而另外一樣嘢咧，亦都要大家留意就係、是、Miles Davis， 我認為咧，佢最 fit 嘅狀態咧。就係喺呢個 Second Great Quintet 嘅時候。 哦，即係經歷過咁多，佢出埋嗰隻即係最舉世成名嘅 Kind of Blue 之後，反而先至你覺得係佢最高峰嘅狀態。 絕對係技巧上啦，係啊，能力上啦，同埋嗰班樂手，我相信因為都好年輕， 好俾到火佢， 俾到好多好多 energy， 好多火佢，咁同埋有好多新嘅 idea 啦，咁所以我覺得亦都可以反映出 Miles Davis 呢一種叫做。做一個 leader， 嗯， 做一個領袖嘅嗰個才能。 嗱，咁啊，簡短嘅兩堂啦，帶大家咧，即係叫做走過咗 Miles Davis 嘅一生啦。咁相信咧，即係仲有好多故事啦，即係我哋未能夠談及到啦，同埋有好多嘅歌曲咧都未能夠即係播到俾大家聽。咁啊，但係咧唔緊要嚇。學音樂最重要咧就係大家即係自己去揾多啲你有興趣嘅故事啊音樂去聽啦、啊、咁樣，咁所以啦我哋爵士學 Jazz Talk 咧希望咧帶到個引子俾大家令大家咧提起興趣，跟住自己咧就可以去再發掘多啲啦。咁啊今堂嘅爵士學 Jazz Talk 咧先嚟到呢度，同大家講聲拜拜先，拜拜， 拜拜。